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49集。 我叫吴一舟，是一只猫，至少现在还是一只猫。 众所周知，我在古街上捡了一位女主人，她经营着一家生意不太景气的茶楼，每天想着赚钱，却始终没赚来什么大钱。不过好在她能保障我的温饱，偶尔还有加餐，并且最重要的，他不仅能听懂我的猫言猫语，还足够欣赏我的聪明才智。我们相处的不错，甚至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认为我的女主人非常喜欢我。按照计划，我在一个还算恰当的时机，以半开玩笑式的语气将我原来和她也是同类的秘密告诉了她。然而她并没有买账，还全当我那是在胡说八道。不过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毕竟就连我自己也要花好几天的功夫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凡事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从那一天开始，事情就变得不太一样了。那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正蜷缩在他的双肩背包里睡觉，忽然间就听见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当然不是我现在的名字，而是从前的名字。 喂，请问是沈晴家属吗？ 我依稀辨出讲电话的是某位医护人员，因为他在对电话的另一端描述我的病情，可我还是有点发懵，脑中的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我病了？得了什么病？为什么我不记得了？那名医护人员口中的家属又是谁？我想叫住我的女主人，让她替我问问，可还没等开口，就见他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我的病房。没错，当我从双肩背包里探出头来，我分明看见那个躺在前方不远处的我自己。这种感觉实在是有点奇怪，有些类似于灵魂出窍。不过更奇怪的是我女主人此时此刻的反应，她居然做贼似的朝我走了过去，将我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耳朵刷的一下就红了。由此我迅速地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他并非全然不信我那套关于活人变猫的说辞，否则也不会偷偷地溜进我的病房。第二，他肯定是被我的色相给吸引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期间过程稍微有些曲折，但不论怎样，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双重身份，并向我问起有关从前的那个我的一些问题。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关于我的不少信息都是道听途说自一个叫做沈向川的男人。我对这个和我共同一个父亲的男人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相信他对我也是如此。这就令我十分费解，为什么沈向川会突然和我的女主人聊起我呢？根据我的女主人从沈向川口中得到的信息，我卧病在床昏迷不醒是因为一场车祸，至于那场车祸的原因和种种细节，我实在是记不真切，但直觉告诉我，那一定与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女主人口中那套关乎什么魂什么穿的狗屁理论虽然无法说服我，但其中有一点我实在无可反驳，我的意识确实不在那个昏迷的身体里，而在这只猫的身体上，且这种变化发生的契机很可能就是那场车祸。于是我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请他帮忙调查一下车祸的前因后果。我忘记说了，他除了是一个茶三代外，还是一个兼职的调查员，虽然分析推理的水平有点业余，但好在人够机灵，懂得变通，关键时刻绝不要面子，因此收集证据方面也算有点本事。只要他能够帮我搞到关于那场车祸的资料， 我想我应该不难查出原因，说不定也能够找到恢复真身的办法。虽然他向来是收费调查，但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有钱付给他，但请相信，只要我提出来，他依然会帮我。原因我也说了，因为我的女主人非常喜欢我，更何况他还垂涎过我的美色。秉持着这一信念，我伺机而动，寻找那个提出请求合适的机会，但没有想到似来了一阵晴天霹雳。我偶尔看到了一封信，忽然意识到之前都是我太天真了。 原来他早就受命于人调查我的事，而我竟全不知情。 这种被人利用的感觉非常不好，甚至可以说十分屈辱。愤怒过后，我静下心来，开始仔细回忆他近几天来的言行举止，试图分辨其中到底哪里是真心，哪里又是假意。可我一时之间竟然分辨不清。理智告诉我，他调查我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他开始关注起我车祸的原因，而我什么都不必说，什么也不必做，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通过他获得我想要的那个真相，并且有人替我付钱，我也不必欠他个人情。可我还是觉得不爽，这种反复撕扯的纠结感让我头脑眩晕，无法思考。于是我离开了茶楼，想找个安静的地方醒醒脑子。或许是因为跑得太急，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跑到半路我忽然觉得有点恶心。这种感觉不久前也有过几次，只是这次更加严重。因为胃里抽疼，我本能地压低着身体，几度干呕之后，我的喉咙一阵灼热，我把早上那碗幸福的鸡肉全吐了。那一刻我就莫名其妙地觉得很难过。我有一个有事没事叫外卖的女主人，自己泡个面都嫌麻烦，而她愿意煮鸡肉给我，可她居然还利用了我。口腔中弥漫的酸苦的味儿，伴着四肢乏力酸软，让这份无中生有的难过疯狂地滋长。我有些胸闷气短，实在不想再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了。我随便找了个纸箱把自己藏了起来，开始在这片狭小却安静的空间里重新陷入思考。不知不觉的，我睡着了。我似乎做了一个漫长而真实的梦，我看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们互相间似乎还有交谈，但声音远而模糊，我隐约能够听清几个字，其中就包括沈婷这个熟悉又遥远的名字。我意识到梦里的我并非现在的我，而是那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我。难道我又变回来了？可几经尝试后，我发现自己既发不出任何声音，也做不出任何动作，就如同刀俎下的鱼肉，只能任凭他们宰割。这种无力感让我非常不安，而下一秒，当我忽然看见沈向川推门走进病房时，这种不安在我身体里剧烈地沸腾了。我第一反应是，他怎么可能来看我？他朝我走近，和医护人员说了些什么，让他们退出病房，随后就欠下身子，将那张令人讨厌的脸附在了我的耳边，眼带笑意地说，他们居然又把你抢救回来了，真是太令人失望了。我忽然觉得手腕一阵刺痛，整个人顿时清醒了过来。哦，不，是整个猫。因为我看见自己雪白的一条毛腿正在被一个医生模样的女人拉着抽血呢。再看周围的环境，这里应该就是那家我曾经来过几次的宠物医院，可我又是怎么从古街跑到这儿来的呢？没用多久我就找到了答案。我的那位女主人被医生叫了过来，她背对着我，垂在身侧的手时紧时松，似乎有点紧张，身上散着明显的雨水味，裤脚还是湿的，一定是她在古街巷子里找到了我。说老实话，我经历了刚才那场梦境，再看见她时，我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 平心而论，他鬼心眼的确不少，可城府却没有多深，否则也不会把那封信随意的丢在了桌上，让我轻易的看到。更何况他一个月前收养我时既没有什么委托，也不可能知道我原本的身份，更谈不上早有预谋。相较之下，我应当提防的不该是他，而是忽然关心起我的沈向川，还有那个匿名调查我车祸原因的神秘委托人。再后来，我经历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检查，得知自己真的要被送上手术台开膛破肚了，心里居然异常的平静。反正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能坏到哪里去呢？至少这还有个愿意给我花钱治病的女主人，而那个扬眉笑眼的沈向川却天天盼着我死。不过我的女主人倒是没有我这般淡定，她吓得脸都白了，话都说不利索，附在我头上的手一直抖啊抖个不停。那一刻我积攒了一整个下午的愤怒和怨气突然就消散不见了。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喜欢我呀。 行了，差不多可以进手术室了。 讨厌的护工突然推开了诊室房门，打破了我和女主人短暂的温馨。他手法生硬地将我抱起，走向了冰冷的手术室。手术台上，我很快就在麻醉气体的催眠下失去了知觉。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关于沈向川的梦里。就在这一刻，我脑海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万一这不是梦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